很战情啊。 是。 Yeah. 高兴。儿啊，儿啊，若是为娘悲伤。 Thank you.

北站，沙滩会一个个血染征鞍，恨奸贼心不死，把那毒计献，害宗保要断我后代香烟，因此上我出三关，把虚实来看，取经刀哪怕那森严地雷层层防线，枪林箭雨火血龙耳边响，忽听得人马嘶喊，急马的驰直奔小山湾。

他不爱我也是白你，小道士他为何无情无义，想要低下乎他早把庙里。 公主，您怎么杀着杀着泄了气了呢？ 谁要杀他来着？我是吓唬他呢。 哦，他倒不曾害怕，倒把窝窝吓着了。 您呢，还是去问问他到底愿意不愿意。 待我问来。徒儿，你作何打算呢？ 这倒是个好机会。 你愿意不愿意呀？ 要取金刀就在此人身上。 啊，你打生气，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？ 徒儿难舍师父啊。 哦，公主，是他引导，愿意倒是愿意，只是难舍老大窝窝。 他离不开您，您就跟我们一同下山不就得了？ 这么说我也得还俗了。 谁让你还俗来着？ 啊，师父，我还不知这位公主是那共比公主有多大本领，让我们师徒下山享荣华受富贵呀。 公主的本领大得很呐。啊， 听我告诉你，我母萧太后乃一国之主，我是她的女儿银花，今儿早却领了母后之命，带领一千人马巡查边关，敌方南蛮前来盗刀。 盗刀？南蛮到底什么刀？ 此刀何用啊？ 此刀非同一般，乃是当年南蛮老令公的定送金刀。 金刀现在哪里？ 放在藏宝牢。 啊，公主，那金刀我能看上，你看吗？ 别人看不成，要是您呐，甭说是一次了，就是十次百次都成。哎，说了半天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呀？哎呀，好极了好极了，见见